不迟疑，只觉我们已属于彼此，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，想你想成了心事，等你等成了坚持，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，又如此诚实，只觉

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，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，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，财富热线1393134-9178。 买标致到汇金，南有汇金科迈，北有汇金德通，标致4008高端智能 SUV，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好像见了天仙，笑面欣欣晚风里展， 像远翩翩景之间，只愿你到身边，再将温馨重现。 就算相识仿似梦，好梦聚到今天，我是次次再想依恋。 若佢偏偏想知。 尽情缠绵，尽情留恋， 再次驾去跟这梦，只信他生重现。 头中幽梦，将心中思念，尽情缠绵。笑面欣欣晚风里展， 像远翩翩景之间，只愿你到身边，再将温馨重现。 就算相识仿似梦，好梦聚到今天，我是次次再想依恋。 若佢偏偏想。 尽情缠绵，尽情留恋， 再次化去跟这梦，只信他生重现。 头等幽梦，将心中思念，尽情缠绵。 总有周密的安排，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。关于现在，你总是彷徨又无奈，任凭岁月